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十二句：月晦之日，灶神亦然。呢八个字就是一段。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同我哋说明业因果报嘅原理，跟住就同我哋讲嗰啲事实真相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种恶因绝对难免有恶报。再紧接住就是天地鬼神的监察，这种事情古人多数能相信，现代人认为它是迷信，将这种事情通通都疏忽了，所以先会感应得巨大的灾祸。有很多人认为有很多是自然灾害，不是人为的。这种想法讲法绝对是错的，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和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息息相关，都是关联的。这个道理佛经论里面讲得多，讲得详细。如果我们不深入经藏，对这些理事就很难体会得到。再垂信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自然就做很重的恶业，做那些恶业自己不知道。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业，那个人就开悟了。佛家讲觉悟了，觉悟就能回头，觉悟就会得救，回头是岸，就能超越一切灾难，就能脱离六道十八界，他做佛做菩萨去了。但是这种根性的人在世间真正是凤毛麟角，亿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个。佛在经上讲的那种人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大部分人不觉，佛菩萨对那些人并不舍弃，慈悲到极处。 仍然是现在众生界，在六道用种种方便启发众生的觉性，一时一生做不到，可以用多生多劫。我们现在在这一生中能醒悟，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多生多劫的启示，我们先恍然大悟。这就正说明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但是在我们未领悟之前，未回头之前，苦海茫茫，业报不可思议。有边个知道？眼前我哋亦睇到好大嘅灾难，嗰啲灾难从边度嚟嘅？业力造成嘅。边个嘅业力真正契入佛法嘅人知道自己嘅业力。点解众生唔会向善？我哋再将范围缩细，点解我哋自己啲同修唔会好好咁修行，唔会如理如法咁修行？我自己冇做好，我唔系一个好榜样，责任我要承当，唔可以推俾人哋。自己一定要做个好好嘅榜样，就是自度度他。确实做出好好的榜样，众生仲不会感悟，那是他业障深重。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，就好像经常讲的，用种种方便长时间帮助他，总有一日他明白，他回头了。咁我哋嘅教化功德係有结果嘅，绝对唔会白费。感应篇喺佢里面讲嗰啲鬼神监察人间，讲咗三段。第一段讲天神，第二段讲三司神。三司神是我哋佛门讲嘅色神神色。而家我哋睇呢两句系灶神。灶神是监察一家人嘅，就是家庭，监察一个家庭。前面讲的天神三司神是监察我们个人，他是监察家庭。你那一家行善行恶，他都清楚。在中国以前民间，每一家都供养灶神， 年纪大啲嘅人，记忆应该好深刻。喺以前，中国一般家庭，厨房里面都烧灶，唔似现代用电气化。烧灶起灶嘅时候，就同灶神留个位置，留个小龛，里面供养灶神。灶神龛旁边仲有副对联，我仲记得。上联叫上天做好事，下联系下地保平安。习俗腊月二十四，灶神就升天，去报告你嗰家人嗰一年所做嘅善恶。现代人话呢种系迷信，每一家亦唔供灶神啦。唔供灶神，灶神仲管唔管你嗰家？仍然照管，绝对唔系话你唔供佢就唔管，佢照管。所以从天地鬼神嘅监察，我哋了解一个事实真相，吉凶祸福都有预兆，有预警，预先嚟警告你。嗰啲警告喺我哋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啦。只要你头脑冷静，细心观察，几乎我哋六根所接触嘅无一唔系预警。嗰啲预警好唔好？好不利。所以我哋自己一定要做个大转变。我二十六岁接触佛法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太迟太迟了。我一接触佛法，张家大师就将这些事情教我。我能相信，我能接受，我能依教奉行。老师的教诲句句都是真实的。所以我感恩，一生生活在感恩之中。我帮助人，我教导人，亦是以前老师教我的那种心态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无分别，对世间一切人事物无需求。尤其是而家年纪大了，晚年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如果照业报，我早就走了，离开这个世间。这亦是同各位做个榜样。各位看到我这样，你应该有所启示。 我呢一生冇寿命，冇福报。喺佛法里面讲，前世大概修慧唔修福，好在有啲智慧，同众生结咗啲善缘，所以遇到都系好好嘅善知识。本身就一个条件，我同各位亦讲过好多次，好学，我肯学，欢喜接近善知识，欢喜读善书，呢啲系我本身具足嘅条件。冇福报，而家大家睇到我有啲福报。上个月玉文法师嚟呢度探我，那个法师识算命，佢同我算，佢话法师你行老运啦，你而家心想事成，做咩都顺利，都成就。寿命亦延长啦，都冇求，我冇求福，亦冇求寿。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喺台中讲经教学，睇到学生之中有命薄嘅人、短命嘅人、冇福嘅人。李老师特别劝他们发心萌发利生。老师说萌发利生是世间第一大福。我亦是他劝我的，我先行这条路。真有效。但是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发心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一切众生有福，佛菩萨需要你服务，自然得到诸佛护念，天龙善神拥护，你唔使去揾佢，佢自然就嚟啦。绝唔使自己花心机，想做乜嘢做乜嘢，咁就错啦。咁就绝对造业。造业系减损自己嘅福报。呢度系讲你过去生中修积嘅福报减损啦。了凡四训感应篇里面讲咁多话，老实讲只系讲一件事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都系你自己定嘅。说明世出世化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种善因，存好心，讲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你果报就殊胜。学佛，佛就是我们的典型，佛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佛的心清净平等真情，佛对一切众生慈悲爱护，照顾无微不至， 真情恭敬对人对事对物，我哋要细心观察，要知道点去学习。佛唔单止系言教，佛有身教。佛教我哋嘅都系尽善尽美，所以契入佛嘅境界，我哋嘅活动空间就大。活动空间系尽虚空遍法界，你所想嘅、所考量嘅，绝对唔系一个小范围，绝对唔系一个世界，而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呢种胸襟几大？正所谓量大福大，所以佛嘅福慧圆满，冇话包容唔到嘅。我哋而家讲一个道场，几个出家人住喺一齐，彼此互相冇办法相容，佢仲有咩福报啊？佢嗰啲福报可怜啊，太细啦，享尽咗三途去啦。嗰啲事理嘅真相，我哋唔清楚唔得，唔明白唔得。造神真有，绝唔系假有。唔单止有造神，一个家庭里面鬼神好多，门有门神。各位如果读礼记，你就知道，原来每一间房、每个角落里头都住有鬼神。我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人睇唔见，鬼神睇得好清楚。明朝如正义公，如造神记，嗰篇文章是他同乡记录的，全都是事实。那篇文章附印在《了凡四训》后面，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次，亦讲得很详细，可以做参考。如造神不止如正义一个人，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里面看到很多，他那篇写得最详细，写得最精彩。印光法师将他流通，读书人、修行人往往自己以为好善良，人哋睇起嚟你亦非常唔错，每日都做啲善事，讲好话，行好事。余正义早年亦系咁，但系一生贫穷潦倒，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，冇做过咩恶，老天爷嗰种果报唔公平。 灶神好慈悲，灶神知道佢系个读书人，嚟点化佢，佢能接受，佢能反省，咁先是然。同佢讲，你嘅行为好似系善，你嘅念头太恶，意恶。你自己唔知反省，因为你嘅念头恶意恶，你所行嘅善都唔系实在嘅，都唔系真嘅。所以天地鬼神监察你，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冇一件系真嘅善事，全系敷衍假嘅，做个样俾人睇。假善唔系真善。灶神将佢一点，佢恍然大悟，佢先真正知道。人做作恶业唔怕，怕嘅系唔知回头，怕嘅系唔会觉悟，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。个人系咁，家庭亦系咁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都同一个道理。咁而家劫难现前，大家都知道嗰、那个劫难有冇得救？绝对有救。从边度救起？从人心救起。从自己心里面救起，自己的心必须要做个大转变，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就得救了。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，要努力，要改过自身。唔单止自己得到，亦帮助咗人。咁先系莫大功德啊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